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01集，华东分局。一夜的颠鸾倒凤，饶是唐静也难免比平时生物钟多睡了几分钟，才慢吞吞地从床上爬起来。床单被枕狼藉凌乱，可以看出昨夜的战况如何激烈。旁边已经没了人，连带明贤的背包也都带走了。明贤走的时候，唐静是知道的，但他没有阻止。本来就是萍水相逢，你情我愿，谈不上遗憾不舍。手机上有一条明贤发来的信息： 我回去上课了，有缘再见吧。 还附带了一个可爱的表情。唐静看了一眼，也没有回复，抓着头发，想起今天冬至跟刘清波可能还要去分局汇报工作，起身朝浴室走去，准备先洗个澡再出发。另外一边，冬至与刘清波下了车，看着眼前的建筑物，有那么几秒钟的出神。两人虽然没有任何语言交流，但不约而同的脑海里都冒出了四个字： 真有钱啊。 虽说各地情况不同，譬如总局的外表破破烂烂，实则内藏乾坤，譬如鹿城办事处经费不足，所以原先只能租在一个破旧的小区里，连正经的办公场所都没有。但他们都没有想到，华东分局居然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坐落在深城最繁华的商业区中心，陆家嘴某栋高楼大厦里，外面挂着某某环境管理公司华南分公司的招牌，跟那位打着环境风水行走江湖的陈国良陈大师，实在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。这里不单租金昂贵，连门面装潢都透着处处时尚前卫的风格，乍一看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前台招待看见有人进来，起身迎接： 两位好，请问有预约吗？ 你好，我们约了你们唐总，他叫唐静。 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低头对照自己的记事本，跟他们确认： 冬至，刘清波。 对， 麻烦你们出示一下自己的工作证。 接过两人递过来的证件，前台拿到机器面前扫描核实，绿光亮起，他淡定点头，脸上没什么异色，手一引在前面带路： 唐总还没上班，两位请跟我来。 冬至跟刘清波面面相觑，只得跟上对方的脚步。穿过宽敞的办公场所，他们看见不少人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，或敲电脑，或趴在桌上小憩，也有不少座位是空着的，与普通的办公楼里的白领无异。似乎注意到他们的视线，前台转过头： 昨天动漫节出了点小变故，他们都是昨晚加班刚回来的。 什么变故？ 两头噬魂兽趁人多混入会场，吸了不少生气，还造成两人丧命。唐局把噬魂兽消灭了，但他怀疑背后还有人操控。最近深城频频举办国际性活动，唐局担心幕后主使会故技重施，所以要加强安保。 穿着得体西装的都市丽人在跟他们讲食魂兽，冬至总有种不真切的荒谬感。前台将他们带到会客厅： 两位稍坐，我先去通知书助理。 他嫣然一笑，冬至想说不用，但对方已经关上门离开了。会议室也全是由玻璃门窗组成，内外通透，空间感又延伸了不少。饶是刘清波这样的大少爷都不由啧舌： 你说我们要是调到分局来，待遇会不会也跟着涨几倍啊？ 没想到堂堂刘大少居然还会为五斗米折腰啊。 我就随便说说而已，食魂兽是个什么玩意儿？ 我听看朝生说过，那东西只是亡魂，一般是不伤活人的，没有名字那么恐怖。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。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一个男人走了进来，对方笑容友善，人未至，先朝冬至伸出手： 冬至和刘清波是吧？欢迎，我是舒赫。 啊，舒大哥你好，我们在电话里面已经…… 冬至正要与对方握手，却突然脸色一变，急速后退。刘清波莫名其妙，还没来得及问出口呢，就见一红一金两色从舒赫的袖口飞掠而出，须臾化为两头尖角长毛的怪兽，稳稳落地，盯住他跟冬至二人。 哼，反应还挺快的嘛，唐局还没来，让风声和火声陪你们玩一会儿吧。 打了个响指，舒赫的身形瞬间隐没不见。两头怪兽低低咆哮了一声，张口朝他们吐出两股白气，一股成风，一股成火。风见火势，会议室内霎时间燃起熊熊大火，热浪扑面而来。东流二人眼明手快闪过，一人一手抽剑出鞘，翻身跃至两个角落。 搞什么鬼啊，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 刘青波抹了一把脸，刚才他差点就被毁容了。冬至没来得及回答他，或者说他也没能在几秒钟之内想出一个合适的答案。风声火声，两头异兽已经调转头又朝他们扑来，后脚一蹬，虎虎生风，火浪席卷半空，连会议桌也跟着着起了火来。霎时间整间会议室烟火弥漫，呛得二人几欲窒息。刘清波家里藏剑多的是，飞景剑遗失之后，他又换了一把隐袖剑，名字听起来不如飞景剑那般威风，但隐袖剑的来头比飞景剑还大，据说是宋太宗赵匡胤的曾用剑。飞景剑固然也沾染了曹丕的帝王气韵，但魏国毕竟三分天下，并未一统九州，相比起来宋代的王朝气韵自然更加不凡。赵匡胤虽然并非开国皇帝，当年也是曾随其兄东征西战，以武功起家的帝王，加上刘清波对剑道的领悟日益精进，隐袖剑在他手中赫赫不凡，白气萦绕，俨然有了隐天下之袖，练百川成海的气象。风声凶猛无比，但遇到刘清波，他发现自己喷出的狂风竟奈何不了对方，反倒被刘清波借着风势利用剑气在他身上劈出无数伤痕。室内的温度越来越高，两人满身大汗，视线亦被汗水模糊，咸湿辣眼，衣物全都被浸透了。 快点把那头喷火的灭了，灭了它风再大也没用。 火生每次喷完火都需要休息一下，冬至趁机接近，想要跃上他的身体控制他，谁知道手刚碰到异兽的长毛，瞬间就缩回了手。 狗汤， 这里明显已经被结界封住，玻璃门窗不知何时模糊一片，根本看不见外面的景象，否则这里这么大的动静，外面早就知道。冬至时中二指捏着明光符掷向异兽，符文在半空化为点点火雨落下。而对于火生而言，火雨相当于跟他嬉闹的羽毛，异兽扬起脑袋大口一张，火雨落入他的口中，人家估计还当冬至是在跟他玩，要的就是这片刻的功夫。一道身影从他身后高高跃起，长手剑从上往下猛地插入异兽的背脊。冬至志在必得的表情一滞，剑光灿灿中，异兽碎片般的轰然破碎，仿佛幻影泡沫，雾里看花。会议室的另外一个角落，火花在空中凝聚，点点金光自四面八方飞来，若金轮旭日，刺目绚丽。火生异兽转瞬重生，他甩甩脑袋仰天咆哮，又朝冬至狂奔过来。 这他娘的怎么回事？ 再看刘清波那边也是差不多的情形，他的隐袖剑明明已经插入风声异兽的身躯，却扑了个空。若说异兽只是幻觉，但他所带来的狂风烈火却再真实不过。冬至跟刘清波汗水狂流，他们怀疑再这么下去，还没被火给烧死，就要先活活烤成人干了。 你赶紧弄点暴雨来灭火啊！ 我又不是龙。 水符啊，秋雨符啊，大海符啊，你们用符的不是什么符都有吗？赶紧弄一张出来啊！ 你的名字又是青又是波的，水够多了， 这个重任交给你了。 你， 冬至还有闲心开玩笑？刘清波觉得自己快要死了，要么是被烤死，要么是被冬至气死的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